你好，我是齐晓芬，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水灾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4:30，国内三日持续的水灾灾民人数进一步下降到43,191人，因分别安置在244间临时疏散中心。刘福州教育馆有来自40,246名的灾民，分别安置在223间临时疏散中心，其中巴都巴哈的灾情第一严重。在其他的就学方面，平兴有2,353名的灾民，马达加有592名的灾民被迁到临时疏散中心。首相大都斯里阿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感谢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警察、民防部队、消防员以及其他机构的人员，在顶个月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进行搜救工作。首相讲，因的付出，政府未记，因为离开出来几落个礼拜，前往当天的地区进行搜救的任务，不是小事。副首相达多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表示，马来西亚加固业需要重新审视加重新发明生产，以对起不断变化的市场加贸易及供应链的格局。也是正式以及原产业部长的法迪拉表示，我国需要通过增加本地专才，采纳工业革命4.0的技术，以及提高产品的质量加标准来应对挑战。2023年出口加固店开幕仪式上表示，马来西亚加固的制造商需要深入了解特定市场的需求，探索其他生产商未满足的劣迹市场的需求。反贪会主席丹斯里阿赞巴基讲，目前政府已经对到等一家马来西亚发电公司70%，或者是相当于289.3亿ringgit 的资产加资金。反贪会表示会真热紧对到等30%的资产加资金。阿桑巴基今天在出席反贪会马拉工业大学和马来西亚国家书协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仪式后，向媒体表示，反贪会也成功地发挥角色，协助对到等加国际石油投资公司有关的80.6亿ringgit 的资金。地方政府发展部有艺术家霹雳州伊斯兰加马来西亚理事会合作，在江沙几路的地区安装 LED 太阳能灯泡。部长叶克平讲，这项使用地方政府发展部拨款进行的计划，将会惠及江沙的居民，特别是在一块街道照明不好的地区。伊预计地方政府发展部将会拨款100万ringgit，在霹雳州伊斯兰加马来西亚理事会也会拨款100万ringgit。高等教育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德·卡里诺林指出，大学和数码金融科技行业参与者的合作，将会当栽培更加多国家需要的网络安全专家。伊讲，我国当今需要更加多的网络安全专家，这是因为国内数码科技的运用逐渐提升，以及面对网络攻击威胁的风险。因此，这项合作也会当和大学探讨最新的课程纲要是不是符合行业的需求，以及有什么工作可以符合市场的需要。配合开斋节的到来，亚航对4月19号到30号以固定的票价提供62趟额外航班前往沙巴加沙拉湾。交通部长指出，对吉隆坡或者是新山飞往古晋、西部、宾都鲁加米利的单程票价是190ringgit，而对吉隆坡到阿比加达旺以及新山到阿比的单程票价是249ringgit。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林芳柳编辑，感谢你的收听。